Hello， 我是施主。在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做一只生生慢慢的马骝仔，不要做忽忽、啊、恭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恭喜。 在第三节 又来了、 啊、不过先呢，有些网友想打来我一个魏红佳，因为广州的九十后来的。 嗱、啊，虽然我不是广州人，但系 咧，你咩人呢？ 我是番禺啊， 番禺人， 番禺系广州，而家属于广州。嗱，其实我广州话咧，真系都 字正腔圆嘅。 字正腔圆，你真系过分。 我都有嘅，唔错。 你过分咗 西关口音啊！呢啲系我同你讲， 我西关大笑啊。 系啊系，我同你讲。喂， 讲真，以前我阿爷真系好有钱，我阿爷响都话咯，响西关度真系 坚系大少嚟嘅， 坚系大少，有呢个银行噶。我屋企银行嚟嘅， 海南银行啊！ 天，讲呢啲好嗱 ，Kelvin 还在、嗯、OK，Kelvin、okay, 刚刚我跟你提过，就是说我们以前的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邻居的关系吧。说你可以说一下你们以前谁了，就是说每一家每一户呀认识的，还有什么分享一下吧。 就是我觉得原来可能就是其实这个对以后的孩子影响最大。 嗯， 我记得我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可以很多很多小孩子在一起玩，甚至说，在目前大陆的话，嗯，你上学，我们那时候小时候上学，可以不用大人去接送或者去管理，你可以自己到步行到学校去，即使是有点远，那时候治安比较好嘛，或者说人比较单纯一些。现在就很担心，第一个是空气的问题，这个大家都不说了，还有就是。车辆多，马路也多，然后学校即使是离家庭很近，必须还是孩子要父母接送，比如我的孩子现在必须要老人接送或者父母来接送。这个就大了要这个孩子与孩子之间就更多没有更多的玩耍时间跟空间，还有就是大人也要付出更多的时间跟精力。所以造成了这个孩子与孩子之间他们现在的童年是比较和我们那个时候是比不了的，这会影响以后他们的这个对很多东西的观察和理解， 嗯， 这个我觉得影响是很大很大的。 OK， 还有就是，目前的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没有原来那么融洽了，因为大家都很，第一个是很忙碌，第二个更功利一些啊，你这个。互相之间没有，如果说没有人的没有利益的话，是很难取得一个沟通跟联系的。所以说，邻居很容易造成了邻居与邻居之间没有互相帮助啊、互相帮忙这种概念。 还有一点呢，你觉不觉得？还有一点，我想刚想起来，就是说，我刚说我以前可以在我的巷子可以每一户，我派门进去，我可以吃饭。 对， 让我想起一件事情。以前我们在大陆吃的东西特别好吃的，以前我们故意的过去大陆吃东西的。 嗯，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去那个广州吃了个走地鸡。 嗯 嗯， 因为在那个叫增城的走地鸡非常好吃。现在刚刚相反，我出差到大陆的时候，我老婆跟我说。小心点吃东西，尽量到五星级酒店。OK， 你觉得这方面，你觉得吃物安全，还有说以前你是不是没有小时候是没有这个想法的吧？ 原来小时候确实没有这个想法。 嗯、 为什么？这个其实还是跟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有关。大家知道不谈那个奶粉的问题。 嗯。 为什么那么多人到香港买奶粉？其实。不光是香港，全球到处都是中国人去买奶粉。 对， 现在主要是因为大陆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确实老百姓都是不厌其烦，就不敢买国产奶粉。 嗯， 因为它是国家级的，国有企业都去犯规，就去放三聚氰胺这种有毒的东西，那你说其他的国产产品谁敢相信？这光是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地沟油啊，这些东西，当然你也听说过地沟油。 当然了，我看过了。 对，有毒的这些食品料、食品的添加剂，谁敢用呢？所以说现在在大陆，我们老百姓只有一般来说，比如吃饭， 尽量能在家里吃，自己做可能好一点点。 嗯、 然后选择原材料的时候，尽量去选择自己如果说有亲戚是农村里面的，自己家的生产的，去用自己家生产的。然后呢，现在其实国内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国内现在大的在讨论一个非转基因的问题，非转基因食品的问题。 嗯， 什么？ 可能你们没听说过，就是非转基因的，非转基因食品。 非转基因。 非转基因食品。 非转 基因。 那个我听不懂了，这个名词，所以说比较你可以答出来。 那这个、 OK， 那不如 下次讨论。 对，下次讨论吧。OK， 另外一个问题呢，我觉得首先你要不吃这个有问题的次品， 嗯， 有什么解决方案呢？第一当然是特供， 嗯， 就是找一家农场你上信的。OK， 第一，另外一种就是我现在想讲这个话题，移民，我跟一些听众讲一讲， 嗯 ，Kelvin 的第一次交给我了， 第一次去哪里了？跟你做什么？第一次 跟我去， 还要去什么？ 去不去？去美国， 哦， 美国 一起去 美 国玩， 美国对， 不是去九龙塘啊， 不是，我跟他去那个美帝。OK， 哦， 是跟我一起去的。OK，其实你去完美国之后有什么感觉了？我想一想，听你说。 嗯，其实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 嗯， 在大陆13亿，应该说现在15亿人口里面， 嗯， 这个我能 去美国。15亿啊？ 对啊，中国绝对有15亿人口。 哎，等一下， 打来广州的朋友。 嗯， 喂，你是 摆嗰边那个电话，听得清楚呢个边。 你等等啊，我试下用个 speaker 同你讲。OK， 你叫你唔好讲真名啊，你讲你叫咩名咧？大约 阿佳， 阿佳， 阿佳，OK， 我们现在Kelvin， 我有个网友是那个广州的阿杰。OK， 阿杰，你说什么项目一起讨论一下吗？ 其实讲白话就得噶啦。 好，好，你讲啊。 我觉得咧，即系我一直都听你嘅节目啦。 嗯，多谢先。 即系成集都话系讲国语， 嗯， 我唔知道即系你正佳嘅听众会唔会 顶唔顺啊？ 顶啊！ 系。OK， 另外咧， 其实我觉得点咧？因为即系嗰位朋友系70后啊。 嗯， 七零后， 冇错。 咁佢即系同 系咪同埋你知道貼紙咧？有啲 同大陸呢邊嘅對話嘅話咧，我覺得不如選擇廣州識講粵語嘅，起碼聽起上嚟唔會咁惡頂啊。咁仲有一個就係七零後其實對大陸嘅嗰個印象，我覺得係落後 啊。OK， 嗱， 即係啦。咁你哋啱先即係過去嘅都係主要喺度，我覺得好似係懷舊啊。 哦，咁呢个节目系旧时好啲。喂，咁啊，喂，阿佳啊， 系啊系啊， 阿佳，你系咩后啊？你 我系咩？ 你系几多 后？ 几多啊？ 九零后。 嗱，咁啦，不如阿佳，如果你咁有兴趣嘅话咧，我可以喺呢度咧，我邀请你下一次咧，我再过几集咧，我同你试下用广东话做一个我哋从文化或者从其他唔同角度探讨，你有冇兴趣啊？好嘛，嗱，同埋我希望到时你可以安装个 Skype 啦，即系我会同你再阿 Lance 会同我 PM，然之后因为我有你嗰，那个有 Facebook 噶啦，咁我到时同佢 PM 翻，话翻你知点讲，咁我到时咧就慢慢详细咁样，因为今日咧我就同阿 Kelvin 咧，我就想试下再同佢讲多少少，你介唔介意咧？ 哦，好，冇问题。 好嘛，咁我搵一集专题同你慢慢倾偈，好嘛？我好乐意，因为我自己成日上广州嘅。我都可以，两样都可以嘅，我哋都会讲嘅，乜都会讲。我其实天南地北咧，我想即系从以前探讨啊，或者你九零后啊，我想睇下你哋嘅角度，我系想多啲大家理解，唔好大家埋怨，唔好大家对抗。OK， 咁系希望大家了解多咗嘅话，咪自然成为我哋嘅伙咯，朋友咯，好嘛？ 啊，好， 多谢你阿佳，真系好多谢你，你系我哋。是不是 第一次 第一次有个人打 我第一次给你第一次给 我第一次给你阿佳 Oh my god 刚才那个好像是 啊 好嘛？好，唔係頭先我用 Skype 嘅，唔同嘅。 電話第一次。 電話第一次啊！到時我哋會用 Skype 同你聯絡，好唔好？ 好，冇問題。 多謝你阿佳。好，拜 拜。 OK。 非常好啊，真 係。我非常好啊。 你跟佢說一下，跟 Kevin 說一下，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OK， 說嘛。OK。他想可以根据他的九十后的那个感觉说一下，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如果是跟一个七十后的人讲，我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 Kelvin 是比较在内陆的一点的，跟广州不一样，广州的人跟南方的人跟不算是北方嘛，你们是华中的地方，华中的地区的人， 对， 华中的地方跟南方的地方其实他们的价值观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你说， 而且这个我可能更能代表这个广大的这个人的一些思想。为什么呢？这个中国的地域差别确实蛮大，因为像广州呢，它是比较开放型的，这个接触你们的这个外向型的这个思想比更多一些。 OK， 相当来说，内陆的这人可能要缓慢一些，可能更封闭一些。 OK， 每个人的这个接触的环境不同。 OK， 那我现在。好像是差不多最后了，一个问题我想这个题比较宽一点， OK， 我想大家讨论一下。我们也跟你说过那个在有些大陆人在全球也好，不是单在香港，在新加坡，在越南，在哪里也好，我们都是这个大小便问题。我在街上面大小便。我这样看的，好像我刚说的那个商场出现的问题，其实我是从一个善意的角度去想，只是通常一说到一些大陆人在香港大便，就香港很多人就说，哎，什么大陆人啊，就是王虫这来香港。其实我这样说，我想跟你分享，我先说一下我的立场，就是说，比方说刚刚之前香港有一个女生，她在到两个女生的照片，她到那个台湾住那个民宿的时候，走的时候她将人家的那个住宅搞得乱七八糟，然后她出来的台湾人很多人不喜欢他们两个港女，我们香港人听之后，我们的反应90%多就是说，哎，我们是骂这个两个女生的。我们不会说你们台湾人不要说三道四啊，你们是台独分子啊。OK， 我们香港人比较来说是从这个角度去想东西的。你们我知道很多人一听到香港人说大陆人在香港大便小便，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呢？ 我这样说吧，我首先代表我自己的想法。 对，代表你的想法。 因为在大陆这么多人。肯定会分有愤青嘛，我们叫愤青，就是比较激进的，就是里面可能会说是五毛吧， 对，五毛 或者自干五啊，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吧， 哎， 反正很多种。我常谈谈我的一个想法，其实这种事情怎么说呢？可能在大陆也会出现，怎么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上海去， 对， 到上海就农村出来的这个。 好像在一号线还是十号线？ 对，就有人在那儿大小便。那个上海人肯定就会嫌弃啊，你这个农村出来的为什么不讲卫生？我这样说吧，因为中国的这个文化地域差别真的蛮大的，而且你也想想，中国这几十年变化真的太快了，尤其经济发展，到香港来呢，很多人其实他的这个很多礼貌啊，包括这些风俗啊都不懂的情况下都跑到香港来，肯定会有些上面的冲突，包括我身边也有这样，就是比如说老人吧，我就举个例子，老人在大陆的老人60岁70岁就希望孩子不穿这个 啊，对，尿片， 就用尿片，如果孩子这个要大小便就随地大小便，这个肯定不文明，肯定不文明的。就从老人的角度来说，他觉得这样更合理，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带孩子都这样带的，而且这样因为像尿不湿，他们这个老人对尿不湿呢，他是有抵触兴趣，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用， 这是一个 美的 习惯上的问题，对，习惯上的问题。这第一个就是可能就是风俗习惯的问题，还有年龄差距的问题。 啊， 还有一个其实中国人很多习惯文化习惯，他是需要去管的。 啊， 我记得，我记得看过香港的几部老一点的电视剧、电影吧。 嗯， 讲到香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好像香港政府专门招了一批在马路上巡逻的女孩子吧，就是你如果是横穿马路，他会过来罚你的款。 嗯，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 啊， 看电视剧里面。 啊，是真 的。那我想，其实这个就跟大陆现在也是要管理这个横穿马路的问题嘛。 嗯哼。 啊，就这是习惯的问题，很多人就是为了图方便就要过马路。其实只要是有这个自觉意识的，或者说这种礼貌意识的肯定都会去主动去改变这个横穿马路的习惯。当然这个需要管，我看到香港也有这个过程，就相当于一个城市，它一个城市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好，它如果要文明，它肯定有个过程。而且现在你比如说，我会经常提醒身边的人，如果说你不礼貌，比如说在电梯上面啊，手扶电梯我们尽量站这个右边，不要站左边，挡住别人这个上的路线。 Oh, okay. 包括进入电梯，先让别人下，后来是别人上，这都是自觉自愿的问题。这个要谈到这一点，安东尼，我想说一下。就像比如我们到美国去，我们在美国开车，我们会很自觉的去遵守美国的一些交通规则。 哎，但是上次 Peter 还是有点冲动。 对对对 ，Peter 到美国，我肯定可以看到他开车的时候真的换着很自觉，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他没有红绿灯，大家都会在红绿灯面前停下来， okay, 主动去看一看，停一停。 嗯， 那大陆你要如果没有红绿灯，好不好？ Okay, 他绝对冲过去。就说人如果到了个环境，他可能会慢慢去适应它，去改变一些东西。如果他又回到那些原来的老了的不讲规则的环境，他可能又把原来的这个又恢复过去。 是不是说就是说是你们已经觉得这个是要过程要时间了？ 要过程，要个过程， okay. 而且。这个孩子跟家长有关，比如像我去带我的孩子的时候，我会就从小开始培养。如果是我的父母当年，他肯定就没有培养我这个，因为我父母没有这个意思。我觉得有些习惯可能要需要一两代人，两三人逐步去改变很多习惯。你包括现在，你想想现在90后的孩子，不可能让他不穿尿不湿的，也不可能说你就真的公然去这个大小便的。 OK， 怎么可能就是有人去、 okay.？ 好，你说 吧。对，因为我要转一个话题的。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大小便我已经够了，因为吃完饭不能讲太多。OK， 另外话题就是说，我经常听到大陆人说，香港是一个宠坏的小孩子。 嗯， 你怎么你觉得是这个普遍吗？在大陆？ 我觉得这个是宣传出来的。 哎呀， 其实呢，你当然你从你的认识当中，这个概念是真的假的，还是跟 很多 是传出来的？ 很多人是这样说的，香港是个宠坏的人。我在不同的群角上面， 这个、就像一个流行语一样的吧，大家都会流行。政府的媒体天天说香港是宠坏的孩子，很多人评论是宠坏的孩子。那旁边的人不知所云的人，不知道的人，他肯定会去说啊，香港是宠坏的孩子，他也不去了解真实情况。就会就这样去评价，我觉得这个是蛮偏颇的，很偏颇的。 其实呢，跟他说是没有什么火花的，即系同阿 Kelvin 讲，应该冇火花。 对啊，他们跟我们价值观太接近了。 对啊， 他 就是好像住在我旁边的一个人。 对啊，只是讲普通话而已。 我跟你说，如果给 Kelvin 在香港，他一定会跟我们去战中。 啊、不要只能告木子 ，OK， 哇、帽子 ，OK， 帽子 ，OK， 没有没有， 我在想听听你在 OK， 其实听你这些想法其实没有意义的， 没有没有没有，我也想讲一讲我的看法， 对，那战中问题呢？ 战中问题，其实战中问题要讲好多好多，不是简单扼要的讲一讲，其实中国所谓香港宠坏的孩子，这一点的话，相互理解吧，我这样说吧，如果是我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应该来说，香港它有确实有原来的一些优势，不过现在确实需要反思自己为什么这几年浪费掉了，为什么会被人由原来被崇拜的 garden， 就是原来崇拜的神，现在被人 觉得有点瞧不起，觉得你是小孩子了，原来是神呐，现在是小孩子了，你觉得为什么变化这么快？当然了，这个东西是被宣传的吗？也有必须要从自己找问题的一方面，自身的问题。当然这个不是说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出在政府也有很大的责任，就像我说的香港政府。 OK， 不好意思啊，我要用广东话说一下。其实呢 Kelvin 讲的重点呢，就话我们宠坏了，就话我们不知道现在自己的方向，还有呢走错了路。以前当我们神，现在当了小孩子。其实呢我自己想法啦，就是我绝对不是赖，其实如果认知我大英人呢，我不喜欢赖人的，我会自己承担了，我想想怎么去解决的问题。正正就是，但是我都要讲的就是正正的政府做出来的。一味就教人炒地，一味就教人炒楼，你官员叫人不要炒楼，但是自己就好咁炒。喂，你其身不正，咁就怎会啲人有即係实业去做啫？我今日先话我要搵一啲 sourcing 啊，啲 hardware 嚟嘅，根本就唔会搵到啊，香港。唔会人做生产 hardware 噶啦，因为个个人我攞住笔资金炒下楼好过啦，炒车位好过啦，我仲搞咁多嘢做咩啫？系咪先？回报又低喎，咁但系呢啲嘢其实政府有责任噶嘛，咁你咪做一啲例如措施，好似德国咁样，超过两层楼嘅罚重税，重到你唔能够承担嘅，咁你啲人咪 release 晒啲嘢出嚟。咁 但系我咁讲，我企翻政府面讲，因为呢一个香港赖以成功，即系做地产或者系高地嘅政策。咁唔行呢方面會冇好大 嘅影響。雷顧順嚟嘅喎，喂，如果咁講嘅話，唔使做條橋，冇 Steve Jobs 嘅，係冇㗎，冇咯。 咁你係因為你 冇咯， 係因為你唔去製造呢個條環境出嚟嘛。咁呢個同雞同蛋係一樣 嘅。呢個真係食老本問題咯，你食開老本，不停食不停食，會冇嘅嘛，慢慢。 嗱，如果你啲房價低啲，地產低啲嘅話，我頭先去食嗰間泰國菜，哇，窄到啊！咁、那個老細都話租金貴嘛，我話地梗係土地問題啦，呢啲講先講。 萬能 key 啊，啱嘅呢個，啱嘅呢個。 美國重返亞洲就佔中問題嘛，唔係啲講笑嘅。但係喂，其實我哋諗深一層，香港嚟好似話以前我哋電影，好似頭先阿 Kelvin 話齋，啲人好崇拜我哋，話哇周星馳啲戲好好睇啊，喂佢講到啲嘢出嚟，佢唔係假喎， 真 係話世間佢都仲識唱， 佢真係好投入咁睇， 好投入咁睇，咁我知道係真係崇拜嘅。其實點解啊？因為以前我哋嘅電影係真係有自由度啊嘛，而家全部個你北岸神州，你變咗就其實啲電影人貪心，想貪錢。其實如果你拍翻自己嘅風格，咁做咯，點解一定要迎合人哋啫？ 就是剛剛哥哥問 Kelvin 啊，其實我們剛才說香港電影節是幾年來的，那個趨勢香港就是越來越少，越來越少。香港觀眾去看香港電影，意思是我說很多那個合拍，就那個香港跟大陸合作的電影太多了，我們都不想看，就是就是說導演他沒有看中我們香港的市場。才会变成这个电影是现在这个现象，没有人去看。 好像一个现象。OK， 先打断那个 Kelvin 想讲的是，其实我去过大陆很多地方，真的很多大片的土地，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大的同质化太大了，所有的城市是没有区别的，其实这是问题。那 Kelvin 来到香港，他很失望，就是说，他希望看到什么呢？是招牌，怡红观光，怡红。光 滚， 荧 灯， 荧灯，就是看出来，就是好像我们这以前看到的那个古惑仔的那一种，但是我们政府没有好好的保留，而且是破坏它，马上的将它拆掉，还有就是说没有好好的让我们的电影的文化，不要比如说不要太多的那个判断啊，没有太多麻烦给我们。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你拍一些反政府的电影，你以后不能进中国，就是说我们香港已经没有我们以前那种小孩子，我们还是小孩子，但是顽皮的小孩子，只有顽皮的小孩子能够做出一个苹果电脑，但是现在没有了，就顽皮的小孩子他现在不开始不顽皮了，他只是每天在哭，就是反对，但是 对， 但就没有创作力，但是这个创作力为什么没有了？就是因为我刚刚说了，政府不鼓励创新，就只是鼓励你们炒卖，OK， 你炒房子的人啊，做那个金融的人，就是说你是金融财进，我他妈的，我说什么财进啊？你做过什么啊？你根本就是好像在澳门赌场一样的人， 那个会赌钱的人而已， 赌钱的人没有，对， 很会赌钱就会赚钱的 炒卖的人，不管是 对 那个房地产也好，那个股票好， 我可以跟你说，是对协会是没有贡献的。如果有的话， 嗯， 打那个留言给我，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们有什么贡献。说真的，我其实这个节目不想讲这个， 嗯， 但是我今天讲讲为什么刚刚 Kelvin 说的很好的这个话题， 嗯， 说为什么现在香港为什么越来越好像是堕落， 嗯，沦落、 嗯，OK， 以前是神一样，现在小孩子， 嗯， OK， 我最后一个想跟你最后了，因为我们肯定要扎实了， 嗯， OK， 我这是正体字，然后简体字。 嗯， 你小时候你能看正体字吗？正 可以看的， 可以看的吗 ？OK， 你觉得大陆的人是不是全都不会看正体字啊？ 不会啊，都会看正体字啊。 Okay， 我跟你说，香港一些餐厅， 嗯， 也好什么也好，他已经啊不本来他不是那个宦官太监呢， 嗯， 但是他自动拿这个剪刀自己去。 嗯， 剪了， 我们 切掉 啊，我们叫自宫， 怎么了？让这个餐牌全都转为那个简体字，来迎合自由行。 啊， 但是我又问，我为什么刚才问的问题呢？其实，如果我是一个游客，来到一个外地，不管香港对你们是可能是外地，来到看到的餐牌也是简体的， 嗯， 然后有什么区别？我在深圳没有什么区别，我回再来吗？不会。但是我们的官就是没有这个想法， 嗯， 他没有想到我们就是不一样。 我唱反调，卖东西就是说这个是就是那个亲切感吧，你用繁体的简体字跟他们说普通话，那个客人来说买东西比较开心一点，比较有在家的感觉，东西会买多一点。 在家的感觉不如你留在家里对着电脑闲之后左手打飞机右边的淘宝去买东西算了。是吗？要快要便宜， 嗯， 是吗？是，其实人与人之间有一些不懂， 嗯， 是最好的， 嗯， 大家才有这个神秘感， 嗯， 神秘感才要去认知对方的一个兴趣， 嗯， 认知的过程我们可以交流， 嗯， 通过这个交流我们可以更加是感情可以深厚一点， 嗯， 更加理解人家的文化， 嗯， 好像我跟 Kelvin 一样，我跟他聊完之后，其实我对大陆真的确实是了解很多， 嗯， 了解很多，也不是，当然我知道很多人还是对香港有一些负面的一个想法， 嗯， 一讲到我是啊，你来自香港OK， 嗯， 好吧，我们开会了，开始就是说好像一点，但是当然有另外一点，就是说， 嗯， OK， 可能是对你另眼相看， 嗯， 也是有这样子感觉，好吧，我们今天差不多了，真的，我们时间没有给 Kelvin 讲太多，真的不好意思， 嗯， 因为 没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啊，跟你聊那么多，你以后再来不来啊？ 肯定来 我如果是讲那个中国历史的你也来不来啊？ 更要来了， 更要来 了，更要来 了OK， 那我们现在先跟你拜拜，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节目有一些讲 好 吧， 嗯， OK， 好的， 谢谢你 Kelvin， 拜拜 拜拜， 好多谢 Kelvin， 多谢 Kelvin， 喂，真的不好意思，今天呢我们 好可能即听众难听少少，普通话即不是那么习惯，可能即美加的听众呢， 因为其实我想点呢，我想今次试一试啦，即好唔好都试一试，好似话上次我播歌咁样，原来都几好反应，不过我惊围炉取暖，就系嗰几个复嚟复去都嗰几个，咁所以多啲留言，多啲即系俾 即系知道嘅想法， 知道 嘅 想法系啦，讲俾我知，咁即系好与唔好，其实我除咗好之外，我都想听下唔好，好似我开头嗰阵时咧，我做节目都俾网友留言过， 成日话你夹住人讲嘢，夹 住人讲嘢，咁而家开始学识咗，甚至乎我叫你喂。唔好讲， 俾佢哋讲多啲啊！ 咁我自己都有呢个觉，即系有啲觉醒，即系需要过程嘅。我唔会一做完美嘅人，一个完人噶嘛。咁我哋都系会系通过呢个过程啦。咁嗱，今我哋咧即系讲呢个话题咧，其实讲唔完嘅，太多嘢讲， 讲一季都得啦。 同埋咧，讲真都有少少脱离旧史好啲嘅 风格。 咁我尽量都即系想需要拉翻佢去讲一啲， 即系佢对香港以前嘅印象。 印象啊， 比对翻今时点样咧？到底个差别点？ 好似头先佢讲到话对金融啊，对嗰啲剧集啊啲咁，好有亲切感。 其实即系我意外，因为佢话系从香港啲剧集嚟吸收啲正确嘅价值观咧。咁佢知道咩正确，咁应该知道乜嘢叫做错误噶嘛？所以我想问佢。 到底你所謂的錯誤價值觀是從哪裡來的呢？為什麼有這個比較到呢？因為我不想可能今集會有少少，即是不想有這麼重的火藥味。 是啊，因為 給 Kevin 講多一 點。還有呢，都得個個半鐘呢，其實確實不夠的。 還有想講水貨，我都想講，因為我真的都離身，我去了很多次的反水貨遊行，去了很多次了。我由12年去到現在都有去，有時。其實這個可以即是大家即從一個理性 反水貨跟他們來購買是兩回事來的。 是啊， 反水貨那班是走私，你記住，他們是一些商業行為，而人家來購物，是一個旅遊。調翻轉我都角度就話，如果你去日本俾人哋，如果你是去當個商業咁去買嘢，人哋梗係反你咯。 但其實有陣時候你淨係一個個人，你買可能買五件六件，都會係 對人構成一個負面影響。 所以咧，又係嗰句咯，自律。我自己都是的，我去到日本就算我幾喜歡那些即是買那些藥呢，即是例如說感冒藥呢，有一隻感冒藥神藥來的，看一看網友啦，那些神藥的話，那我覺得好的話，那你 買幾盒， 買幾盒算咯，兩一兩盒算 咯，又不是買成箱咁樣， 我不會係啦，即係唔好似佢都買啲奶粉咁樣，即係其實你影響咗人哋生活咧。 同埋講呢個行為，我想插一句咧，之前咪個福音戰士，唔知有冇睇過卡通片啦？咪隻嘢係紫色機械人嘅，日本就出咗一隻人排隊，冇人買，係咪幾隻嘅？只一個炮谷嚟㗎嘛，咁香港即係有一個嘅網站， 百幾人啊， 鋪曬成張台，哇！我哋幾多貨，大把貨，幫佢排幾次，即係佢哋以為其實呢種行為，我哋香港人都有，唔係話代表話大陸人香港做啲行為唔係獨有嘅，我哋香港係有港王存在㗎嘛， 梗係絕對有啦，我嚟個鐘都講啦，其實今次我去泰國咧，我留意咗，其實不嬲有留意㗎啦，咁今次咧特別嚴重咧，就係可能我坐嗰架咧就太行。我不知道為什麼啦，我老婆訂了太行，我不嬲坐 cafe， 太行就可以 cheap 啲咁啦。結果啲人咧，中又中，真係 cheap 啲。我 cheap 啲唔係講錢啊，係佢哋嗰個行為，咁同佢啲衣著啊，咁跟住我都其實都估到六七八。點咧？咁其實我睇一個地方嘅文明咧，喺個飛機度啊，我有兩樣嘢睇嘅啫。第一就係落機之後落咗地啦，啲人聽嗰個聲咔 咔。 咁我聽到咧，大陸咧就基本架機啊未落咧都啪啦， 搶唔切， 係落唔即係 落唔切啊，都唔爭咗幾。 同埋咧，人哋講到明係要架機停定，因為其實真係有好多嘢意外嘅嘢咧係話唔埋嘅，因為我真係試過架機停咗落咗地，跟住行下突然間一錯，係成排燈係向前撲嘅，咁可能佢未遇過呢啲嘢啦。咁但係咧，我呢啲我喺美加即係歐洲嗰啲咧，人係唔會咁做。 人哋搭慣飛機，淡淡定噶嘛。 冇錯啦。第二係咩咧？未夠都未架機都未停定，啲女人男人已經開曬攞嘢， 攞唔切。 嗱呢啲我喺大陸國內行咧，我就見好多嘅。但今次咧大開眼界啦，幾名港燦做曬。咁如果網友咁啱同我同機，又俾我噏中係你嘅話咧，咁你唔好彩啦。咁下次唔好做咯。其實。大英都有試過做啲自己丟臉嘅嘢，咁我喺我自己另外一個節目《生意好啲》度，我都會提一提大家。咁我自己都做錯過嘅，咁我錯咗咪改咯。我覺得冇問題㗎。咁即係話你話大陸頭先我講緊嗰個係即係你講即係水貨嘅問題。我講翻就話其實香港人頭先我所講嘅都有啲出醜嘅嘢。爭在就係話你自己點去認知自己，認知完之後你點去更正自己。 即係有時咧，你批評人咩蝗蟲之類，其實你自己有冇做啲行為先，或者諗清楚自己先。啱啱日本好多噶嘛，即係你買遊戲機之類咧， 係 譬如出咩 PS4、PS3 之類，或者 Game Boy 乜乜之類咧。 我退一萬步講， 全部喺度炒人啲貨。 就算你唔冇做，我頭先都話啦，只要個遊客你自己去買嘢， 佢自律個人， 我覺得係應該即係你應該歡迎佢嘅。我成日都同國內啲朋友嚟香港嘅話，好似頭先阿 Kelvin 嚟香港嘅話，我唔係帶佢購物噶，我帶去邊咧？我睇大潭水塘嗰個古蹟，嗰個石壩水壩啦，同埋嗰個泵水廠啦，同埋帶佢去邵氏片場睇個舊蹟，一毫子都冇使過嘅，即係唔會話帶佢。 反而佢哋啲係想更加知道香港以前歷史嗰個名物係邊個。 冇錯，佢一睇見邵氏個 logo， 直接笑出嚟， 爹爹爹嗰個 logo 又，咦？我成日睇呢個劇嘅喎。 冇錯啦，咁啱咧，而嗰個死水灣錄影廠咧就喺嗰度啦，咁。佢就睇到，見到佢好開心，係咁拍，即係咁影相，即係覺得呢啲就係咁。同埋咧，西貢咧去布袋嗰度咧，嗰條路咧 其實很多港產片 拍過咩戲啊？嗰時 天若有情，佢話 哦，華仔就咁樣揸電單車流曬鼻血，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佢就你唔係想攬咗後邊啊？ 冇靚女側邊啊 ？OK， 有 佢即係佢即係啱啱睇翻啱啱你話香港以前嗰啲咁嘅景點，就係睇翻嗰套戲啊嘛，即係夾翻嗰個情懷喺度啊嘛。 其實咧，我有醒呢啲香港啲蠢官啦，呢啲咪就係錢嚟咯。 韓國咪咁做咯， 啲免費啊！即係可能佢哋真係唔想用呢度，又或者可能真係六八九真係想叫佢，我就係想你整唔好， 我就係想啲嘢冇曬。 係啊，就係想你冇。 即係你天然有，因為拍戲而令到佢有個知名地，譬如一啲餐廳，唔知咩金雀之類咧，好似拍過黃家衞啲戲噶嘛，又話地產霸權加租嗰間嘢又要接埋。 翁雅山房 係啊，冇咗啦， 又執。即係其實可能呢啲商業行為啦，你可以講。但係如果你成個政策唔係偏向咗炒賣地產嘅話，咁呢啲係唔會冇。 使乜講咁耐啫？講李小龍嘅故居已經唔使玩啦，冇啦。 咪就係咯， 講咁耐。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香港有好多貴寶，人哋係珍惜嘅。即係你班魚係官嘅話，或者識官嘅人，你話俾佢知，呢啲係寶物啲茶跡嚟。 喂，講李小龍同埋呢個葉問啊，人哋即係中山之旅玩李小龍故鄉咧。 不過我呢度 有曬博物館喺度嘅人哋。 我喺度都講講啦，其實我都喺度揾緊一啲對李小龍好熟悉嘅人，我希望上嚟講一集李小龍。 我覺得葉準係嘛？ 我話時話喎， 你識唔識㗎？真係 我唔係，我有 friend 識嘅。唔係我想揾歐錦棠嘅。 哦， 歐錦棠係啲 梗知啦，以前李小龍係榮譽會長係嘛？ 係榮譽會長嚟嘅，咁我想揾佢傾下，不過就試下搭緊路嘅都，即係我其實好多人想搭緊路，我想叫上嚟嘅。咁我都多謝舊少啲呢個節目，令到我可以同一啲唔同嘅人交流啊。咁之前有金小文啊、何國榮啊，你咁樣何國榮前排約情請同我約我食飯啦。咁即係同埋大陸咧，我覺得嗰陣時咧，我緊所講咧，好淳朴啦。 係啊， 我頭先都我都未頭先你提嗰個問題，我都冇講話著好多件衫上去，你未試過啦。我都未試過，但係有一集阿 Jojo 佢都話嚟試過係著過好多衫上去，即係其實我唔係想喺阿 Kelvin 面前講嗱， 睇下我哋啊，香港時益你啊嗰陣時， 我唔想呢個角度，我唔想呢個角度，我想話俾你知，其實咧以前我都識降龍十八掌，不過冇話你知啫，所以而家咧你哋咧亦都唔好用呢種恩客嘅心態嚟對話好似。醒你啦咁樣，咁我唔中意呢啲，我都唔會咁對人哋。我去日本，我嗰日去前幾日響泰國消費，你俾咁平嘅價錢我食嘢或者去購物，我要多謝你添啦。你又提供啲咁好服務，因為啲人又友善。搭車一啲咁又讓位俾我啲細路，咁我覺得我好 appreciate 呢啲嘢嘅。咁你應該感恩嘅。就算我一落閘啊！都提一提網友，記住唔好喺機場唱錢啦！即係一個咁豐富搭飛機嘅經驗，都做錯呢樣嘢，因為睇唔切老婆， 鋸硬嚟噶嘛，機場 二萬蚊港紙俾人鋸咗二千蚊港紙， 哇！但係好賺喎佢， 哇！成分 肉都請埋啊！ 仲要唔係第一次我，咁所以咧，即係睇提網友記住香港唱定歌啦。咁今日過曬時啦，咁不過唔緊要啦。因為上一次我都冇做到直播，咁今次補翻少少。 但係即係最尾講一講啦。喂，其實下次仲玩唔玩封煙先個電話？ 我就盡量啦。咁響我會盡量 Skype 嘅，因為 Skype 嗰個話音清晰好多。 但係先喺前段又喺沙大後面，好啲聲好正嘅。我聽落去後面咧，中後段啊啲聲冇問題。 OK， 咁所以嗱，又係嗰句啦，咁希望大家留多啲言去做多啲reaction 互動啦，或者大家係譬如提供啲話題，我想講咧，我打個直頭，即係多啲提供。有人留言係嘛？係嘛？ 嗯哼， 我讀最尾個留言，好長啊！ 哇，喺有個人鬧我喎，咁啊唔緊要啦，呢個我要接受嘅，因為哇！我冇講話廢話喎， 廢話 啊！咁你中意 冇所謂，我哋好開放，係接受批評冇問題。 我冇講呢啲啦，咁你中意點講就點講啦。因為我冇講過啦，你呢個有我 cap 翻出嚟啦嚇。至於我自己 Facebook 講嘅啲，咁係我同我嘅台咁樣。因為我頭先我同你講阿 Kelvin 嗰度咧，我自己嚟講就真係同佢求同存異。我如果佢講我呢啲咧。咩廢話啲咁咧？我對一啲就算係講啦，我講啲五毛嘅。我對即係睇下對咩人講咩話啫嘛。即係如果係對一啲我知道佢係明事理嘅人，我就咁講。我而家呢度係講道理，我唔係同你喺度鬥氣，喺度講呢啲咁嘅説話。我都講少少啦。如果呢位先生咁即係誤解我，我曾經有一次經驗咧，有個旅遊客響地鐵嗰度。 就想借廁所，就問地鐵職員邊度有廁所。個地鐵職員 hea 佢，我就即刻走埋去同個職員講：我話你如果唔想搭人嘅話咧，你出聲，我帶佢去。不過咁，我會記得你嘅名字，然之後我會 port 你。如果你咁樣令到個小孩即係去唔到廁所，第一個問題佢會身體有問題啦。第二。你會令到我哋中港矛盾又加劇， 即係你故意為難佢。 你故意為難佢，其實你一指過去嗰度已經有噶啦。咁於是咧，我就直情我帶佢去即係站裏邊。 即係個站本身有廁所 嘅。有嘅有， 唔使搭佢個站嘅。 唔使嘅，其實站裏邊有噶。 職員 喺嗰個職員通道係啊，咁我拍玻璃，然之後教佢點去。咁我所以我會即係咁睇啦。同埋我響，因為我屋企嗰邊咧有幾有 outlet 嘅。咁我見到啲過來人啦，我如果見到佢攞住個地圖咧，或者攞住個手機，好迷茫嘅樣咧，我會主動問佢：，有咩做咩幫到你啊？咁我試過啲就台灣啊、新加坡嗰啲，我一視同仁嘅。咁即係呢啲，我會係一個普世價值去處理呢啲咁問題。 咪做翻你自己平時做嘅嘢。 冇錯，我針對嘅唔係你嘅國籍，我係針對你嘅行為。一定要係呢樣嘢啊！例如話啲貪官，我一定會。繼續講嘅，即係呢啲我唔會停口嘅，咁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舊事好啲啦。咁我下個禮拜有好似 Eddie Sir 喎， 係咩？ 係啊，佢到佢講啦， 回歸有 Eddie Sir 回歸，咁但係可能我會休息一日啦。咁我可能會同佢間住梅花間竹咁樣，咁希望你多啲留言之後多啲支持啦。好嘛，今日舊事好啲，破曬呢、這個。封煙啦，起碼有係嘛？ 第一次啦，真 係好， 因為個網友我唔識噶嘛，直接打嚟噶嘛， 係啦，直接打嚟嘅。咁啊，多謝大家，咁啊，下次再見，拜拜。喺好多年前，我聽過許冠文講個故事，個故事係咩咧？新年嘅關於佢菲律賓工人問佢主人啊，點解你哋講恭喜發財嘅？咁阿許冠文問佢：你估係咩意思？佢話係咪解身體健康或者新年快樂嗰啲啊嘛？許冠話唔係啊，係講話要你發達啊！咁個工人拗曬頭啦，點解新年係講發財嘅？所以咧，我喺呢度同大家講，都係最緊要新年係身體健康。細路仔嘅話咧，就要聽教唔聽話。新年快樂！